今天是我们2019年最后一日的主日，在这里首先我们预祝大家是2020年大家都有一个美好被神祝福的新的一年。那你们知道牧师和师母呢就现在在这个英国的短宣，都需要我们为他们祈祷。那你们就屈就下了，今天要听我讲到咁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13节，系叫胜过试探。嗱，咁好多人都知道我系好中意钓鱼嘅。喺我未退休嗰阵时咧，几乎每个星期五咧都系钓鱼，每次咧都会钓到鱼嘅。咁所以几乎每次咧去钓鱼咧都有鱼做餸嘅。嗱，咁我对钓鱼都有啲研究。咁我又知道有啲鱼啊，中意食一啲生嘅脷，譬如一啲minnows 啊，细嘅鱼仔啊，或者系啲 night crawlers 啲蚯蚓啊。但有啲鱼咧就中意食假脷嘅。假脷之中咧，有啲咧游起上嚟咧，好似个青蛙咁嘅。咁有啲咧又有声嘅。沙沙聲咁引啲魚去追呢啲假脷嚟食，咁有啲咧就發光嘅，係吸引啲魚。咁甚至咧係有氣味嘅，等佢遠遠都聞到，又埋嚟食你嘅假脷。咁我哋睇下，其實撒旦咧都係一個釣魚高手嚟嘅，佢亦都知道我哋心目中有啲嘢咧係可以吸引我哋嘅，引我哋上釣。或者是我们的钱，或者是我们的骄傲，或者是我们的名利，或者是一些的情欲，撒旦都是不断用他的方法去引我们上吊。在这个世界是撒旦控制的世界，所以这些试探和引诱呢是无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帮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去防备这些试探呢？当试探来到的时候，又怎样去应付呢？我们就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经历作为一个示范教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去旷野，神日头用云柱带领他们，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就神无形中好像现在我们的 GPS 去哪里都可以有指引的。当他们去到红海，前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神就将水分开，中间有个旱地给以色列人安全地平安地走过。他走过之后呢，神就将水盖起，让这以色列的军队完全全部淹没。在旷野没有食物，神就赐他们玛拿，每日都够的，没多没少。没有水喝，神就叫摩西用手掌击这个河烈的磐石，水就出来。所以40年呢，他们靠这些灵粮和这些灵水养活他这40年的时间。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完全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反而怎样？反而埋怨神。他说，为什么你好做不做？我们在埃及好地地，又有肉窝食，又有鱼食，又有韭菜食，来到这里日日吃不是这么淡薄的东西，听说玛拿是没有味的，还有真的又被我们在走这些生路这么难行，是不是想我们死在旷野？这些以色列人呢大部分呢神都不喜悦，所以呢他们受到神的惩罚，很多呢都死在旷野。我们知道最后只是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希勒 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不单止是这样，反而重要什么？这班人呢不单止埋怨神，反而重要是做是拜偶像。他要亚伦用金整个金牛犊给他去拜。在试停的地方，他们与这个摩押的女子一起行淫，拜他们的假神，吃他们的祭物。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其实激到神就生虾咁跳。所以神就在民数记里讲过，就说我给你这么大的恩惠，我给你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祝福你们，但你们都十次试探我，埋怨我，不高兴我的做法。所以很多呢，好像刚才我讲过，都受到惩罚，死在旷野。在哥林多前书在这个第十章六至十一节，保罗就将这些以色列人的犯罪的不是列出来，是作为我们后世的一个的尴尬。他说这些事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而经常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的民数记是24,000人的，这里数字有点出入。亦都不要试探主， 有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就像他们有发怨言的，他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到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末后的世人，即是警戒我们。如果你留心看看这几节五节的经文，都在看到有五大，不是五大诉求，是五大不要。不要什么？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神，不要发怨言。这五大的不要是提醒我们，就不要学以色列人这样，虽然得到神的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大的祝福，仍然都是埋怨神，做神不喜欢的事情。其实我们在香港来的基督徒呢，在这么远的地方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异乡，有些似是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真的在这个旷野里头几十年，我们如果我好像我们七零年代来中国读，来香港，来香港，来美国读书的，当时只是一个手提箧，一个打字机，现在没人有了打字机，现在是有一个 cassette， 就单身就来到这个美国。几十年后，就看到神的供应，神的祝福，神的带领，可以成家立室，有儿有儿有孙，是吧？我看回，让我们真的可以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听从神呢？是让神作为我们的主，是跟随祂呢？是做祂喜悦的事情呢？而是好像这班以色列人那样，犯罪得罪神，做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呢？这些值得是我们去思考同埋警醒嘅。咁我哋就睇下啦。既然保罗就用以色列人嘅经历嚟提醒我哋、警告我哋，咁我哋可以喺保罗呢个教导有啲咩功课我哋可以学嘅咧？咁样，咁呢度咧我就叫做即系有啲可以防备试探嘅事情，我哋可以做嘅。嗱。咁最緊要咧，佢就話五大不要啦，咁我哋冇時間將五個不要都講， 咁咧，所以我揀一兩個嘅啊不要啊嚟講。咁咧就講到會即係不要貪戀惡事，不要發怨言，同埋不要高估自己。咁我哋首先講下呢個貪戀惡事，咁就喺第十章第六節嗰度。嗱，英文聖經咧比較上即係將呢個重要性啊描述得比較上好一啲嘅。NIV 嘅點講咧？佢話 ：Don't set your hearts on evil things。ESV 咧就係 desire evil。咁意思係咩啊？貪戀係一個 desire， 係一個自己入邊嘅一個私欲。一個想放縱私欲嘅心態，嗱惡事好清楚就係神唔喜悅嘅事啦。嘅意思就係乜嘢？我哋貪戀惡事咧，就係話我哋心目中咧係俾呢啲事情吸引啊，係知道係唔好嘅，但仍然都要去咁樣做。嗱喺美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是、吸毒啦 ，drug addiction。如果問翻嗰啲 drug addicts， 即係問佢點解要吸毒？我哋嗰時訪問一啲喺Southside Chinatown、Southside 或 Chicago 嗰啲crack addicts 吸毒嘅，問佢點解要吸毒咧？佢話：如果我有20分鐘嘅 high 嘅時間，都係值得嘅。佢無形中就話，因為佢嘅生命裏頭冇空虛，冇一樣嘢能滿足佢。而家有呢20分鐘嘅滿足，係從呢啲毒品之中能夠得到滿足咧，佢哋覺得都係抵嘅。咁所以佢喺佢哋嘅生命之中咧，就係不斷咁去想去點樣去賣啲毒品，點樣get high。咁所以呢啲咧就其實咧貪戀呢個嘅惡事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係出自內心嘅，唔係出邊嘅人引誘你，係你自己嘅私欲。咁就好似雅各書嗰度講到喺第一章14-15節嘅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私欲牽引誘惑嘅。我哋俾人俾試探，俾魔鬼試探，唔係話魔鬼乜嘢，係我哋自己啊，有呢個 evil desire 啊，係。怎樣是牽引和誘惑 ?ESV 就說什麼 ?Lure, L-U-R-E, lure, 和 entice。Lure 就是說我們釣魚的假理就叫做 lures, 就是說是假的引誘你的。Entice 呢就誘惑你，就吸引你。所以他就說是什麼呢？其實這些我們受到試探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私欲。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无形中就看到我们被试探，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贪恋这些恶事，而让这些魔鬼有机会引我们犯罪，以致死。在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咁我哋知道，即係我哋都唔會去拜偶像，亦都唔會行奸淫，因為呢兩樣嘢咧係以色列人咧歷代嘅問題嚟嘅，幾乎每一個朝代都係犯罪，係拜假神、拜偶像、行奸淫。但係喺我哋而家嘅社會生活裏頭，會唔會有啲嘢同一樣去吸引我哋咧？让这些事情让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的偶像，一个假神，是 entice 我们，让我们离开神呢？这些是需要大家要，即是我们要留意一下的。CCTV 呢，最近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问国内的人，中国人有10大的愿望，我们不要讲10大啦，讲头的3大愿望。第一大是什么？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大的欲望是什么？钱。钱是 number one。中国人最大的欲望是钱。第二是什么？做老板。做老板。第三是什么？是过一个上流的社会，成功的。其实这些 錢成功同埋係有工作嘅成就，唔係一件壞事。但呢啲嘢如果係因為呢啲嘢喺我哋生命裏頭，係每一秒每一分鐘都吸引我哋，係引誘我哋，引誘我哋離棄神啊，將神嘅位置喺我哋生命中慢慢慢慢踢出去嘅，咁我哋就要小心。其实神都是想我们成功，神都想我们 有钱，神不想每一个人都穷的，不会挨饿的。但神也不想我们因为要得到钱或者得到成功，在祂旨意以外。也都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的例子或者个案看到，有些人虽然很成功，但最终他们都觉得很失望，好像没什么希望，没什么满足感，甚至是绝望这样，甚至绝望去自杀。去年六月，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六月六号就一个很年轻的，又不是年轻，四五十岁的，就很出名的 designer Kate Spade 自杀。六月八号，跟住就系 Anthony Bourdain， 唔知你知唔知啦 ？Anthony Bourdain 系一个非常出名嘅 world traveler， 系一啲食物嘅评论员，好有名气嘅，亦都系佢嘅事业高峰时自杀。啊，俾我哋睇到，如果我哋追求一啲世人嘅一啲所谓嘅成功，一啲所谓有价值嘅嘢，其实系冇乜价值嘅。咁我自己都同你分享一個經歷。咁我諗喺傳契好多弟兄姊妹都聽過噶啦，就係2005年咧，咁幾乎就係我嘅喺事業嘅高峰尖頂啊。當年咧係就得咗一個所謂嘅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啊，亦都係一個Faculty of the Year。咁所以咧就大學咧就喺個年報咧有一個特別嘅 article 去訪問我，咁我當時睇咗，梗係好開心啦，係嘛？就好自豪啊，好驕傲咁樣，又好有成功感。咁但係睇到最後嗰度咧，發現嗰張相咧就唔係我嚟嘅，係另外一個人，好彩都係中國人嚟嘅啫。咁就立刻讓我想起就話：你以為你自己好叻？你以為很多人認識你，其實你是水都沒人知道你是誰。神又提醒我，他說你世上一些的所謂成功是沒有永恆，是短暫沒有永恆價值的，所以要追求一些有這個永恆價值的東西在你生命裡，這些才是成功。那是2010年，我又決定提早退休，讓我餘生的時間去侍奉神。那时候是62岁，今年我就72岁，我退休了10年。我觉得这些成功是一个真的，可能我的钱就少了，很多东西少了，但是满足感是更高过当时我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多。第二个防备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不要发怨言埋怨神。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是不是那么严重啊，即有时发几个牢骚神啊，啫使不使要摆在五大不要其中之一个 但如果你想一下，其实真的你看看发怨言，其实那个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尊重神的主权。为什么？就是说我跟你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我的家人你没有医治？为什么你医治其他人？或者对这个上帝的做法觉得不公平？有没有搞错啊？我愿意 啊，將自己嘅事業放下，走到嚟美國讀書，又要捱啊幾年嘅時間。讀完之後，又係幫以前一樣，回到原位，都係一個吉，係咪玩我啊？啊，或者甚至係話啊唔公平，或者係覺得啊，即係你即係好多時對個安排唔係好中意，或者覺得唔好公平，話點解我咁辛苦為你啊侍奉，為你工作啊間屋又咁細，個車又咁殘，係咪唔係好公平啊？嚇！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俾我哋睇到，其實我哋冇尊重神嘅主權，亦都唔同意神嘅做法，啊！亦都對神冇一個感恩嘅心。啊！咁再我哋思想一下，其實好多時我哋嘅心態都係好似個細蚊仔咁樣，我哋唔明白父親有時點解要咁做。咁我就記得我大仔嗰次5個月大6個月大，咁就即係好成日都有呢個 ear infection 嘅。啊，咁 ear infection 咧，咁啲兒科醫生咧就俾啲 antibiotic 你食啦，係嘛？嗱，當時我哋真係即係無知父母嚟嘅。咁以為食咗兩日好咗啦，就停啦，唔使要食啦。食西藥唔好噶嘛，啊，就唔食。唔食咁跟住點啊？又發燒啦。咁醫生話：哦，呢只 antibiotic 唔 work， 再另外一隻。咁又食咗兩日，咁又好咗咯喎。咁又停啦，咁又嚟啦。咁醫生就話：可能係唔係話淨係 ear infection 咁簡單？可能會唔會係 meningitis 腦膜炎啊咁樣？嗱，咁佢做腦膜炎咧，佢要做一個叫做 spinal tap 啊。你又可能唔知有冇人做見過，我就見過啦。咁長嗰支針喺只骨髓度抽一啲嘅 spine fluid 嚟化驗，睇有冇呢個嘅 meningitis。咁我個仔 John 嗰時5個月6個月大啫。咁個 nurse 咧，佢梗係驚喊啦嚇 ，nurse 撳住佢啦，都唔掂，就叫我哋去撳佢。咁 Irene 一定唔及噶啦，梗係我去撳啦。嚇，咁我撳住，咁睇住，咁嗰支針真係打落去。咁睇到嗰個我個仔嗰時喊嗰時，即係面色一個埋怨。哎，你係我老豆，點解你咁樣讓呢啲人咁樣對我，要由我受咁大嘅苦楚？嚇，咁當時我都覺得好無奈。因為佢唔明白呢樣做法係最後為佢好嘅嚇，咁最後佢其實就係冇 meningitis， 係我哋唔識做父母嘅啫嚇，冇成個 7 days dosage， 嗰時食7日嘅，咁食咗2日，咁就以為唔使食啦咁樣嚇，其實都係我哋即係好細蚊仔冇呢個心，冇呢個知識去認識神嘅做法，而開始懷疑神。啊！開始發怨言，咁所以我哋啊，如果我哋真係好多時話講下啫，發怨言埋怨神啫，其實都幫以色列人拜假神都係差唔多，因為我哋冇當神作為神啊嘛，嚇講俗一啲就係話當神冇道。當神冇到，咁我先會擺個假神啫。啊，當神冇到，咁我先即係埋怨神啫，先會話神唔公平啫。嚇，咁所以我哋啊要小心，唔好讓撒旦利用呢一啲嘅我哋埋怨神嘅心態去乘虛而入，去引誘我哋嚇，讓試探我哋啊，令我哋跌倒。咁第三個咧就唔好高估自己，咁唔好高估自己咧，其實就唔喺五大不要之中嘅，係加上去嘅。喺第12節，佢話誰嘅所以誰自以為站立得穩，就該誰就該小心，免得跌倒。啊，嘅意思就話叫我哋提醒自己，唔好高估自己嘅能力，以為自己。有咁多年嘅侍奉經驗，以為自己咁靈敏咁高就得噶啦。 咁我哋知道喺新約一個最大嘅最好嘅例子係邊個？彼得啦，係嘛？彼得嗰陣時，耶穌被捕嗰時，佢話：我永遠，我應承永世都唔會離棄你嘅。一個轉頭啫，就三次唔認耶穌。咁亦都喺我哋喺呢個基督教圈子裏頭，好多時我哋見到基督徒嘅跌倒，往往唔係我哋戰戰兢兢嗰陣時候，都係喺我哋侍奉一個過程裏邊，以為自己有經歷，以為可以應付得到嘅。啊！嗰陣時稍為疏失，就會被呢、這個撒旦嘅試探引誘到。咁 Bill Hybels 佢跌倒，佢唔係1974年當 Willow Creek 開始嘅時候25人嗰時跌倒嘅，佢係2018年 Willow Creek 有24000人嗰陣時佢跌倒，佢以為自己有咁多年嘅經驗。以為自己真係咁成功，侍奉方面咁有力，啊，可以應付得到呢個撒旦，啊，但係佢就係俾撒旦嘅試探戰勝咗，以致身敗名裂。我哋亦都喺我哋基督徒圈子，亦都有啲好好嘅例子。咁好多好多都可能聽過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是一個傳道人，一個報道家，是非常之謹慎的他的生活。咁佢開始嗰陣時咧，佢有5、6個同佢一齊嘅弟兄，侍奉5、60年，係互相嘅守責，互相嘅 make each other accountable。佢哋同埋係發誓咗，除咗妻子以外，佢哋永遠唔會單獨幫個異性嘅女人。相處一齊嘅，咁佢 travel 嗰陣時咧，佢亦都係唔會單獨 travel 嘅，佢哋 travel as a team， 咁佢嗰啲房間咧就 next to each other， 即係話大家住得好近，喺一齊有所照應，啊，互相 make accountable， 因為佢哋知道啊，好容易魔鬼會試探引誘，啊，尤其是一啲所謂嘅成名嘅基督徒，啊，等你跌倒。因為貪婪、情慾、驕傲，呢啲都好容易成為咗我哋嘅試探，呢啲傳道人嘅試探。咁所以佢哋咧就呢、這個Billy Graham 咧非一生之中啊過得非常之謹慎，完全冇俾魔鬼留下一啲嘅餘地。所以我哋要特別小心，唔好以為。自己信主多年，能夠站立得穩，可以抵擋撒旦。稍微放鬆一下咧，咁我哋就好容易被這個試探勝到我哋。好啦，咁我哋再睇睇第三點咧，就係點樣去應付咧？當試探嚟嗰時候，咁首先我哋要分開試探。和試煉這兩個分別在原文是同一個字但有兩個 meaning 英文比較上是清楚一點試探它是用 temptation or tempt 是魔鬼的魔鬼試探神永遠不會試探人的是魔鬼試探人魔鬼試探人的目的是什麼呢是想我們跌倒想我們離開神神咧係俾個試煉我哋 ，trial 試煉係咩啊？係磨練我哋嘅信心，好似煉金咁樣，讓我哋嘅信心我哋嘅生命好似純金一樣所以係有分別嘅咁佢呢度講到佢話：你們所遇見嘅試探，無非係人所能受嘅，神係信實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受，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个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咁啊，俾我哋睇到就话，我哋生活中遇到嘅试探，无非系一般人每人都有嘅，好 common 嘅，唔系净系你有嘅。好多时有好多人以为啊，点解净系我有啊？呢个咁大嘅问题，其实唔系，好多人都有嘅。一般人都发，既然神系让呢啲事情发生喺身上。 咁你就自己就可以應該能夠抵受得住嘅。啊，同埋我哋喺試探嗰時咧，佢會出會俾我哋一條出路。所以最緊要唔係話呢個試探幾厲害，最緊要係咩啊？我哋唔好對神失咗個信心。啊，好多時我成日都話，基督徒點解有焦慮症嘅咧？就是因為他們高估了這些的困難，高估了這些災難的發生，而低估了神的力量和神的能力是可以保守我們的。約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看到約伯的所有經歷其實是不容易的，但是約伯唯一的是什麼呢？他相信神是信實的，他相信神會給他們出路的，所以最後約伯都能夠得勝。所以出路呢 a way out， 出路呢往往不是靠自己的。如果你問一些吸毒的人，問他們你可不可以自己戒毒，很多時候他們告訴你戒不到的，身不由主，試過的了，戒一次不夠兩個月就吃飯，戒一次不夠兩個月就吃飯。不要说戒毒了，戒煙也那么难，因为这些的 addiction 是不容易的，只是求耶稣基督才有个出路。所以大家都听过所谓福音戒毒，福音戒毒是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好像耶稣说 I am the way， 唯一的出路。所以很多时候当个环境好像很绝望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求着神，求着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可能是改变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可能是给我们同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 去处理这些问题。最后我们看看，是给我们一条出路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做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在第四章那里讲到耶稣在旷野禁食40日，跟住就魔鬼来试探他了。魔鬼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是神的仔，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回答说，他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咁魔鬼又叫耶稣站在呢个圣殿嘅最高顶嗰处跳落嚟。佢如果你系神嘅仔，佢话圣经都有讲啊，佢一定有佢有个使者用手托住你，唔会让你跌落石头嗰度嘅。咁耶稣又同佢讲啦，佢不可以试探，用神嘅话语讲到嘅，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最后魔鬼就带他去一个巨高山上面望下，在下面见到万国的荣耀。他说如果你拜我呢，全部都是你的。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撒旦推去吧，你不用try了。他说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很清楚耶稣是用什么方法去抵挡撒旦的试探呢？神的话语，神的说话。所以雅各书又提醒我们，他说要防备试探呢，你们要听神的话，要信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异议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怎样去防备，怎样去应付试探。最后我就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章。在我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PhD 的女学生，她是住在 Bellington 的。大家都知道 Bellington 呢就是 Willow Creek 那里嘛，是吧？Bellington 有很多大屋的，但这个女学生不是住大屋， 但呢個女學生住個屋咧，有好多好大嘅 acre 嘅，喺個 acre 後喺個後院啊，有一個 natural spring 嘅 pond， 一個小嘅塘，養到好多魚。咁佢知道我中意釣魚，咁所以有日佢就啊約我嘅，啊你不如嚟我屋企釣魚啊咁啊，我話好，咁好開心啊，帶埋我啲唔同嘅魚餌、唔同嘅釣竿，再去釣魚啦。咁釣咗成日，整係釣到啲魚仔，一條所謂嗰啲盲槽啊，大嗰啲 large mouth bass， 一條都釣唔到。咁到黃昏啦，啊咁佢個佢個爹哋翻嚟。就走我身邊問我有冇釣到魚啊？咁我有，不過好細條嘅。咁佢笑笑口咁樣，佢睇下啦。咁佢就叫啊 ，Larry、Gary、Bessie， Daddy is home。啊，啲魚改名啊，佢同佢。咁跟住咧，魚就真係遊埋嚟喎。哇，條條都幾成廿幾寸嘅，嚇、啊，即係三四磅嘅。啊！咁佢就喂嗰啲魚糧俾啲魚食，啊！俾我知道點解呢啲魚唔食我啲嚟，因為佢聽到佢主人嘅聲音，佢知道佢主人有食物供應俾佢，佢唔需要找其他嘅食物。啊！所以願意我哋每日都聽到神嘅聲音，學著神嘅話語，享受神俾我哋每天嘅供應，可以一生追隨神。不要受到这些撒旦的试探，不要受到撒旦的引诱。那我们大家一起祈祷。